心更乱，几许不想说而终须讲，难睡我难睡你心里怨， 桃花岛欢笑断，人在受风雨乱，苦苦苍生已忘心中乱，明日我宝剑为谁断，纷纷飞飞风里转，断断续续欢欢怨，生生死死可在两手牵，追追赶赶飘更远，日日夜夜痛没完，不懂我不解我心乱，桃花飘换人面，桃花开可更艳，几许烽烟已忘心中乱，求谁我好世太平 太平。